这里是将材料制成武器的面板，千机伞的部件之多，让材料列表显得琳琅满目。而到了这一步，叶修也没有马上开始，一边休息一边又是从油箱里打开了一个文档。陈果一看，发现是千机伞的制作图纸，连忙把头扭了过去。这种东西在荣耀圈里很机密的。 这才是荣耀圈里仿佛武功秘籍一样的东西，未经人允许就看当然是不道德的。没有关系，想看可以看。叶修却是笑了笑。可以吗？我刚才弄材料时也没见你回避啊，这会儿怎么见外起来了？陈果一怔，顿时非常不好意思起来。我忘了，不好意思。 陈果很诚恳地道歉。 确实，既然图纸不能看，那人家进行制作的过程当然也不能看了。陈国却是一时忘了这一点，不过也正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偷学什么的心思。说了没有关系啊。你现在要组装千机伞了吧？陈国却是怎么也不好意思再凑去看了，直接岔开话题。嗯，我再仔细过一遍图纸，加油。 陈国说着，头早就转回去了。这一次是彻底做到目不斜视。叶修笑了笑，也没说什么。人看他无所谓，人不看他当然也无所谓。仔仔细细、认真地又把千机伞50级的拼装合成流程图仔细过了一遍，在脑中梳理了一下。以千机伞的复杂程度。 这50级的流程图靠死记硬背绝无可能。叶修能落在脑海里，那靠的是对理论的理解，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，事半功倍。梳理完毕后，这次叶修倒是没有再出去抽烟放松心情，很快开始了50级的拼装。包厢里变得极安静，本来应该是游戏中。 总会有些操作的陈果和唐柔，在这一刻却是都没有任何操作的声音。他们没有刻意的回避，却都刻意的给叶修创造了能让他集中精神的环境。咔咔，包厢中只有叶修鼠标点击的声音，一步一步，一环一环，不敢走错分毫。片刻后。 又到了将蓝白晶植入的步骤，不合适的材料也能打磨出此时的部件形态，但是在实用中却总是无法通过。差一点的，在这植入拼接的过程中就会损坏，好一些的总算能坚持到千机伞成型。然而在使用的过程中，却是没几下就坏。千机伞这样复杂的构件，一个部件不对。 全盘失败，创作者也对其结构进行了分拆研究。这个研究最终实现了千机伞未圆满之前的过渡体，这为研究节省了许多的成本。但是这最终完成体却不可能再用分拆结构。咔！蓝白晶部件的环节，叶修没有丝毫的犹豫，准确地将其植入进了事件之中。 轻微的一声脆响，很是悦耳舒服，听起来是个很不错的成功信号。叶修没有在这里进行过多的惆怅，蓝白晶部件的植入只是过程中的一个环节，不是最终。接着，他将其他部件继续按照流程一一构建上去。半小时，整个过程又花去了半小时。 在听到叶修长出了口气后，陈果强忍住了回头一看的冲动，直至他听到叶修亲口说出：“好了，成了。”陈果扭过头来，连斜对面的唐柔都望了过来。“进游戏试试看吧。”叶修说着，退了装备编辑器，回到游戏中。陈果焦急地望着。 同时，也有一些好奇，这50级最终完成体的千机伞能有什么更多的神奇？ 哪知道叶修回到游戏后就让君莫笑拿起千机伞，然后也根本没有出主城去找什么怪，就是刷刷刷刷，又是变形又是攻击的摆弄了几下后点了点头。嗯，成了。 这就完了？ 完了呀。 就这么几下，你确定没有问题啊？ 你的样子好像希望有问题啊。 不是，你这检查的会不会太马虎了？ 就这样，你以为要怎么样？ 叶修又是操作着君莫笑，拿着千机伞抖弄了几下。 看，没有伞架，大获成功。 没有伞架？陈国这还考虑着要不要马上登上神之领域的大号，跑来欣赏一下完成体千机伞有什么神奇的威力。感情没有伞架就是完成体的终极追求了吗？ 我看看属性。 陈国说着，叶修点开武器栏给陈国展示。陈国一眼就发现千机伞那银白色字体的属性介绍中字样多了很多。在陈国最初的记忆里，这千机伞除了基本的属性其他什么也没有。虽然基本属性的确是超越同级成武的存在，但如果真的只是这样，没有任何附加属性的话，那这件武器绝对是苍白的，就像游戏里最低档次的白色装备一样，就是没有任何附加属性的。而现在的千机伞赫然是拥有了附加属性，而且不少。眼下叶修给陈国展示的只是千机伞最基本伞形态，50级的伞形态，物理攻击535，法术攻击也是535，附加属性中上来就是体力、力量、智力、精神各加10。一样的物理攻击和法术攻击力，四周全加。这样的属性让陈果一下子就意识到了，这千机伞在未变形的伞形态就已经是一个职业系的武器。这明显是骑士最常用的武器权杖的属性特点。而看这四周加10的属性，陈果顾不得继续看下去，已经立刻又想到一个问题。 千机伞现在每一种形态都有基本属性点了？ 是啊。 叶修说着让君莫笑一抖，千机伞成了毛形态，附加属性第一行力量加41。 那你的四周现在得多少啊？ 叶修稍一怔，随即意识到陈国这是在震惊什么，随即又是点开自己的角色面板。 好像也不怎么样啊。 陈国有些犹豫地说着，毕竟面对的是大神，压力很大，很怕因为自己水平低而说搞错了什么。刚说完就见面板似乎跳了一下，君莫笑的四维属性赫然发生了变化，方才的力量低了一截，而智力却又涨上来了一些。 这 陈国一看君莫笑手中的千机伞又变了个形态，顿时明白过来。 不是每样武器附送的属性都会加上？ 当然不是，武器是什么形态时角色就具备这个形态的属性。 不能把所有形态的属性都加一起？ 陈果觉得这个奇思妙想很有价值，尤其千机伞分明已经具备了，这本来就只是一把武器嘛，反正都是上面的属性，或许真有什么手段可以叠加呢。 能那样的话，我还需要附加属性，基本攻击力叠加起来见谁秒谁。 陈国不说话，他果然是想得有些离谱了。异想天开了一下着实逆天的可能后，再看千机伞各形态的属性倒显得有些平淡无奇了。再怎么说千机伞也只是50级的武器，一个见过70级场面的玩家是不会就此被吓到的。不过千机伞真正的价值并不局限在属性的强力上，更重要的是它的变化，这一点陈国也是很明白。 好了，现在赶紧练级吧。 叶修说着。君莫笑现在54级，只要冲到55级就可以开始下副本。神之领域55级的副本更是多如牛毛，而且经验比普通区的55级还要丰厚。只要一到55级开始副本练级，那升级速度绝对会像火箭一样。 嗯，快练级吧。 陈果说着也是跑去打理第十区的星星公会了。叶修这边君莫笑在城里稍稍补给了一下，正准备出城前往练级区，忽然消息袭来，而且一闪就个没完，显然对方是在一条又一条的催促。翻开一看，是前两天刚刚加了好友的魏琛的迎风布阵。 在哪儿呢？干啥呢？赶紧来，速度的，说话。 魏琛燃烧了他的小宇宙，一刹那消息来的那叫一个暴风急雨。叶修翻了一条条看完，云淡风轻地回问了一下， 干啥？毒牙沼泽坐标27586 45866，赶紧来。 要我说五级练级区，我来这儿干啥呀？不会没经验？ 你少装蒜，速度的。 叶修无奈。君莫笑先是往毒牙沼泽最近的主城传送了一下，结果传送阵刚一出来，就见一队中草堂的玩家飞奔而过。叶修连忙让君莫笑朝旁缩了缩。在神之领域，主城是不是安全区要看角色在这座主城是否拥有声望。君莫笑这50级就来神之领域，任务没法做，杀怪都是越着级，别说65级这边的主城了，55级区域的主城他都没有半点声望呢。声望是需要靠刷任务的，君莫笑等级不到，哪来的任务？所以对于君莫笑来说，此时的神之领域可以说是连个安全区都没有。这突然见到俱乐部工会的人，无论哪家叶修也不敢大意。这堆中草堂的人显然是赶着急路，根本没太朝旁留意，出了传送阵就直朝出城方向跑去。叶修也知传送阵这太危险，连忙让君莫笑离得远远的。他要去的方向其实和中草堂那队人也是相同，此时却是走了别的道路。看到这些俱乐部工会人如此行色匆匆，叶修更加肯定魏琛叫他来的意图了。毫无疑问，毒牙沼泽的野兔 BOSS 刷新了，而魏琛的死亡之手现在是60级，再提升需要的正是65级的材料，看来是落在毒牙沼泽这边了。神之领域这边，叶修可不像对普通区那样记忆模糊，就是成了职业选手之后偶尔玩玩网游，那也是在神之领域。况且他刚成职业选手的时候封顶还远没到70级，几年职业生涯中荣耀一开等级上限，他们这些职业角色也是要来练级提升的。毒牙沼泽野兔 BOSS 沼泽猎手雷普是一个刺客盗贼双职业的结合，在毒牙沼泽一带神出鬼没。当然神出鬼没是系统角色设定里给的形容词，对于玩家来说野兔 BOSS 都是神出鬼没的，因为他们刷新时间太随机了，不过只要一刷出基本都是很快就会被人发现。老魏这边给出信号的同时，这不中草堂的人也都到了吗？而且中草堂也不是唯一，叶修和君莫笑赶路的过程中数到的工会就已经有4家，中草堂、烟雨楼、霸气雄图、轮回，全是俱乐部麾下的大工会，的确得抓紧呐。老魏这家伙不知用了什么手段，居然能在这些大工会之前抢到先机，真是难得。看来这家伙对着沼泽猎手雷普真是狠下苦功。叶修心下想着，不敢怠慢， 在不被这些工会察觉的前提下，以最快的速度朝魏琛指出的坐标奔去。满以为在这地方肯定已经是刀光剑影，法术乱飞，和沼泽猎手雷普战成一团，是要抢在大工会赶到之前将这 BOSS 给推了。哪想到到了27586 45866坐标处，叶修感受到的只是毒牙沼泽中那步步危机的寂静。正一边走着，一边准备给魏琛发消息问问，身边一个小水坑中突的泥水一翻，一条满身泥泞的毒虫跳起半空，就朝君莫笑蛰了过去。叶修何等反应啊，私聊窗口都没关，就是一个攻击操作下去，银光抹出，千机伞变剑形态，君莫笑一记拔刀斩，将这毒虫自空中斩落。毒虫落地根本连个迟疑都没有，振翅就飞了起来。这种毒牙沼泽中的小怪毒蝇，在荣耀最不受欢迎的小怪中绝对要排名前列。体积小，动作快，平时还经常潜伏在沼泽地中，任何职业杀起来都是麻烦得很。毒牙沼泽也因此沦为很不受待见的一片练级区。不过叶修这种大神面前，一个小怪还能翻得了天？毒蝇落地起身快，君莫笑的剑光却更快，叶修根本就懒得用到千机伞形态变化的威力，一剑在手就把这毒蝇搅成了尸体。只可惜这65级的小怪，54级的角色来杀，输出辛苦，经验更是被削弱的几乎没有，超级的得不偿失。 好手艺！ 旁边一个声音响起，正是魏琛。也不知是不是从哪个泥坑里钻出来的，浑身装备都是沾染的泥泞不堪。 报复呢？ 这边，你小心点啊。 这还能怎么小心啊？ 叶修无奈道。这里已经是毒牙沼泽深处，这样的大大小小的泥坑水洼几乎遍地都是，就算知道哪些坑里藏有毒蝇，想回避绕过也是全无可能。 切，还大神呢，鄙视。 魏琛的迎风布阵前边带着路，只见从怀里掏出了个什么东西，嗤一声响，似是被点燃，然后往地上一闪，淡淡的蓝烟像涟漪似的朝四周扩散开去。所过之处的泥坑中，毒蝇像是被惊起的林中鸟，钻出泥就远远地躲避开去。叶修一看这避虫烟，他倒是想用，但他妈的是70级的道具，这就是魏琛没下线的地方了，这都可以成为鄙视叶修的理由。跟着这家伙走了一道，距离先前告知叶修的坐标也不太远，叶修看到这家伙居然亲自过来接自己，心中已有不祥的预感。 你居然走得快，你不会告诉我你这 boss 八三为一撇的吗？ 叶修说。 嘿，不愧是大神啊，神机妙算，未卜先知啊。 现在什么情况呀？ 已经有5家工会到阵了，暂时还没人轻举妄动，都在谋划阶段。 你什么计划？ 等你来是我刚才的全部计划，现在你来了，我们继续合计下一步。来来来，别客气啊。 魏琛的迎风布阵前面又绕过几棵树后，终于是停下来了，招呼叶修速度。叶修的君莫笑过去一看，一堆人 ID 都似曾相识，貌似都是那天魏琛带队和他交过手的。叶修随便招呼了一下，这些人也是回应着，没怎么冷淡，不过看不出什么热情，大家的视角都在认真的关注着前方。